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周迷坐在一旁吃青提，也不知谭燕西的电话里讲了些什么，只看见他稍稍地挑了挑眉。等电话挂断，周迷问他， 谁打来的？ 魏成 喊你出去。 嗯， 那怎么不去啊？ 谭燕西手臂往他背后的沙发上一搭，凑近了他耳畔笑问， 你说我怎么不去？ 听见姚妈的脚步声往这边了，周迷赶紧伸手打了他手背一下，再挪一挪，离他远了些。姚妈过来打招呼，叫他们先坐着，她将垃圾先提出去扔了。姚妈的习惯，不叫厨余垃圾在屋子里留过夜。等姚妈出门，小楼的大门一关上，谭燕西立即便不老实了，侧过身去，将她禁锢在手臂与沙发靠背间，一面吻他，一面手掌顺着他腰间的线条向上蜿延。周迷觉得这是在客厅里，很不成体统，却不由自主的热切回应，尝他舌尖轻提的滋味。换气的间隙，谭燕西对他说很浑的话， 迷迷，你就不该中午跑去找我，害我一下午开会就没法集中精神，早知道就在办公室里。 周迷一下轻咬在他嘴唇上，换得他低沉笑了一声。没一会儿，姚妈回来了。周迷在听见开门声的那一刻，立即将谭燕西的手推远，而后整理衣服。待姚妈闯穿过门厅进来，两人已恢复平常模样。周迷早瞧出来，谭燕西心猿意马，心思早不在这儿，然而他还是坐在客厅里陪他们吃完了水果，又聊了许久的天。不过他一直小动作频频，时而搂一搂他的肩膀，时而折一折他的衣领，一直到10点钟，差不多可以去休息的一个时间。谭燕西言辞圆融地结束了今天的话题，便牵着周迷上楼去。进了卧室，开灯，谭燕西径直拥他入怀，一边吻他，一边听从他的要求，两人跌跌撞撞地先往浴室去。洗过澡，周迷穿上浴袍，将头发擦到不再滴水。转眼一看，同样穿浴袍的谭燕西正准备出去，他立即伸手将他手臂一捉。谭燕西脚步一顿，不明就里，而周迷往门口处靠近一步，却是伸手去起门边浴室的开关，所有的灯都灭了，止于镜子前的一盏壁灯。连接处是黄铜质地，灯罩是半透明的绿玻璃样式，漏下橙黄灯光，像纱帘筛过的月光。谭燕西感觉周迷凑近到他面前，呼吸是微潮的沐浴乳的香味，他的鼻息在他耳边，像生了脚一样的蜿蜒地爬进了耳道，叫人生痒，头皮微微发麻，以至于让他不由地打了个颤。他声音低不可闻， 第二件礼物，你会高兴的事。 实难形容的体验，谭燕西忍了再忍，才没低头去看。他脑袋往后仰，人欲在那静灯的灯光下，神情再难平静，呼吸也失去规律。手指触碰到他湿润的头发，叫他无端觉得像是在水底，被暗生的水草紧紧缠绕。 或许他是水草化成的一只艳鬼，专门勾魂夺魄的。 谭燕西无端荒谬地想，还是不舍得。因此没过多久，谭燕西便伸手将他拎起来，一把搂进自己怀里。他凑近了要去亲他，他的目光和动作同样的退避。谭燕西笑了声，还非就亲他不可了，紧箍住他一个身份，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而后便将他打横抱起，打开了浴室门，穿过衣帽间回到卧室。周迷后背柔软着陆，黑暗里谭燕西紧跟着负压而来，他声音里有低沉而几分戏谑的笑意。 想法不错，但是迷迷，这记忆太稀松了。 周迷去捂他嘴的手被他一把捉住，黑暗里稀疏的声响是他到了周迷腿边，而后方才周迷对他做的事，他十倍不止地回报于他。周迷只能拿一只枕蒙在自己脸上，捂住几度濒临失控的尖叫声。周迷没吹干的头发这时候都要自然阴干了，他伸手去捞谭燕西方才摘下之后丢在床头柜上的手表，看那上面的时间，已经过了11:30。谭燕西习惯性地点了一支烟，人靠在床头抽了几口，伸手去又捉了他的头发绕在手指间。周迷以前就发现了，他很喜欢这样。三月的北城天气清寒，蚕丝被拥着的温暖让周迷有一种安全感。躺着说了一会儿话，周迷又将谭燕西的手表拿过来，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走过去，最后越过了12的数字。 恭喜你，生日过去了，正式的变成32岁。 谭燕西低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咪咪，有件事一直没想起来告诉你。 他语气有几分严肃，周迷愣了一下，无端紧张。 什么？ 其实 谭燕西偏要卖一个长长的关子。 你快说。 我身份证上的生日不准，比实际的小了1岁。 为什么不照实登记？ 因为要如实登记，有人往回推算，就知道我父亲出轨并跟人住胎暗结是在我大哥的生母重病住院的那段时间。 周迷一时心中色然，但笑了一下，一手托腮仰头去看他。 所以你33岁了，大我这么多，真不该叫你三哥，叫你三叔更合适。 嗯，三字去掉就叫叔叔，我觉得不错，一会儿你叫我听听看。 说着谭燕西分外轻浮地去抬他的下巴，他偏头一躲，一口咬在了他手腕上。他闷哼一声假装吃痛，他无情拆穿， 我根本没用力。 第二次清洗过就到凌晨1点多了，将熄灯前周迷开口。 有件事我想问你。 谭燕西听出他语气几分认真，便将身体坐正了些，等他出声。 上周县尉开玩笑问我是不是婚期将近了，我很疑惑，追问之下才知道。孟少宗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上周就知道的事，今天才来问我。咪咪，你也怪能藏得住事儿啊。 我没有，我快气死了，我恨不得立即过来把这人臭骂一顿。但是工作为重，我得先把活干完，不然赶不回来给你过生日。你知道孟少宗的行踪吗？我想去会会他。 放心吧，他这点下三滥的招式还影响不到我，况且他说的不也是实话吗？ 全是加油添醋，给自己戴高帽，哪句是实话？ 我为了你跟朱家退婚，以及我铁了心要娶你，哪句不是实话？ 周迷一霎无言以对，伸手轻轻打他一下。 哎呀，我说正经的。 我也说正经的。 谭燕西捉着他的手，笑着开口。 你不用再去跟他对峙，我忙过手头这一阵儿，是要出手去警告他的。 你的警告是你的事，但是我也一定要向他表明我的立场。 谭燕西笑着，捉住他手的那只手就是又抬上去，捏捏他的脸颊。 我们咪咪可真护着我，嗯？行，我带你去。 第二天晚上，谭燕西工作结束，便去美院那边接周迷。这次谭燕西生日是在周四，周迷便请了周五一天的假，和周六周日连起来，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假期。既然难得来北城一次，当然要去跟妹妹碰碰面。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